要你在我身旁。 我是王晶， 王晶放音乐。 流逝的青春岁月，挡不住世事的改变，能否再看一回灿烂的容颜？曾拥有花样的年华，都在风雨中慢慢憔悴，白了一丝又一丝少年黑发。我的爱是不是还是最初的等待？我的梦有没有遗忘在记忆的笔下？走遍千山万水，思念百转千回，我音乐之中有远方的呼唤。哦哦，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哦哦，是不是还像从前一样？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 每个人都从内心当中有极其迫切的对于幸福的渴望，但是在生活的过程里面，因为很多磨砺呢，会让大家觉得说对于幸福的渴望渐渐的消失了，但是有一些人依旧坚持的在守候幸福。继续要听的歌曲呢，还是对于爱的某一种誓言吧，因为歌名呢叫做爱你一万年，来自刘德华。 地球自转一次是一天，那是代表多想一天，真善美的爱恋没有自限，也没有缺陷。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那是代表多爱你年。风球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爱你一万年，爱你经得起考验，天的曲线拉近地狱的平面，静静的想念。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地球的地平线 去了一切，我们实现爱你一万年，爱你经得起考验，飞越了时间的局限，拉近相恋。 继续来听的是歌坛的老将张清芳《花与叶》。当年呢，在推出这张专辑的时候，张清芳突然变得轻弹浅唱的那种感觉呢，让大家印象尤为深刻。 山风溪水高沟炊烟，惹藤木桌却了谁，叫出明明深烟雨，何苦惹是是非非，山风溪水沟沟炊烟，惹他木桌别喝醉，就算醉忘了我你更陶醉。你说我太傻，人生本匆忙，望儿身上长就把我不想要历经沧桑，陶醉梦里紧抓不放，陪我好梦。山风溪水沟沟炊烟，惹他木桌却了谁，不要笑我梦得太美，梦里等着你来陪。山风溪水沟沟炊烟，惹他木桌别喝醉，就算醉忘了我你更陶醉。落叶满里有个地方，枫叶森林的牧场，音乐听见有人吹着一首歌叫雨夜花，雨夜花花雨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

飞的机会太多，又是因为你，又是为自己。我飞过好几万里，不觉得那会是距离。突然很想不要飞，想走过去纽约，看看这一路我曾经忽略的一切。走路去纽约，也让感情在世界里有机会沉淀自己。 王晶放音乐， 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残留，香消在风起雨后，无人来嗅。如果爱告诉我走下去，我会拼到爱尽头。心若在灿烂中死去，爱会在灰烬里重生。 电视剧有的时候对于音乐的作用很神奇，它可能会使一个原本只会演戏的演员突然间因为爆红而变成了一个出片的歌手，也可能因为电视剧当中的某一首歌曲呢，使我们深深的记住了这个唱歌的人。比如刚刚的沙宝亮，因为在《金粉世家》当中的暗香，曾经一度变成了内地的一线男歌手。下面这位女歌手呢，曾经也是一线，而且有着平民天后的美誉，但是现在的她呢，只能因为时光的逝去和过去的不在而变得越来越退后了。Yuki 徐怀钰当年的作品《爱是一道光芒》。 幸福是柔软的慰藉，贴着我放松的身体，轻轻地，甜甜地，说着美的秘密。你有花朵的香气，带着我幻想中飞行，柔柔地，绵绵地，融化了我的心。

爱我。 我说爱我，阿桑之后是今天最后一首歌，也是重点要介绍的歌曲。歌的名字呢叫做《木樨花在等待》，唱歌的是萧煌奇。这首歌的创作人是陈升，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歌里面可以听到很重的声势情歌的味道。而萧煌奇一如既往用他的积淀和他黑暗中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来向大家讲述一个等待的故事。今天的王晶放音乐就是这样，继续会用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穿着白色美丽的衣裳，像那天你很牵强，从花园离开，笑着说要去流浪。你在我肩上轻轻呼吸，苍老的曲谱，白色的衣裳已经在路上遗漏，是否你还记得我？你问我为什么不爱去流浪，也许我